轻轻说晚安，小朋友晚安。我是 Anna 妈咪，好高兴可以跟你们在一起。今天的你好吗？今天的你有没有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情呢？今天 Anna 妈咪啊，跟 Bonnie 姐姐看到一本很可爱的故事书，这本书叫做《迟到的理由》。那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猪，它迟到了，但是它找了什么理由呢？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只可爱的小猪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吗？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，星期一的早晨，闹钟响了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，贪睡的小猪终于被吵醒了。我的妈呀，天哪，我已经迟到了，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我睡过头了，哦，怎么办，闹钟居然没有把我叫醒，天哪，我迟到了。小猪赶快冲去学校，发现天哪，安静的学校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安静的走廊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完蛋了，都已经上课了，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我迟到了，怎么办，我一定要来想个理由才行啊，怎么办，我到底要想什么理由跟老师讲呢？嗯，我可以说我和大象一样，醒了太久的鼻涕。小猪很快的摇摇手说，哦不，我才没有这么长的鼻子，老师才不会相信你。嗯，那我想想看，那我可以学学鳄鱼啊，跟老师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牙齿太多颗了，要刷太久的牙齿，所以才会迟到啦。小猪想一想，马上又甩甩头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才没有这么多牙齿，老师才不会相信你。哦，对了，我可以像长颈鹿那样，因为啊，脖子太长了，我围了好久好久的围巾，所以我才迟到的啊。小猪才刚说完就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才怪，我又没有这么长的脖子，老师才不会相信呢。嗯，怎么办，而且这些啊都是别人的理由呢，我再想想看怎么办怎么办。嗯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我就跟老师说，老师，我爸为了要我准时起床，所以我爸买了100个闹钟，哎，他把100个闹钟放在墙壁上，没想到他们全部一起响了，所以我只好不停的关闹钟，关闹钟，关闹钟，关闹钟，关闹钟。老师，我关了100个闹钟，哎，所以我才迟到的啊。嗯，不然我想想看，不然啊，老师，老师。哇，我妈为了希望我能够有力气上课，所以她给我做了超级丰盛的早餐，她煎了100颗荷包蛋，还有蒸了100个包子给我吃，诶，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，然后我就迟到了。嗯，那不然我想想看啊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要准时到校，哇，像风一样拼了命的一直跑啊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哎呀，可是没想到，你知道，因为我跑太快了，所以我的书啊、铅笔啊，就一直掉，一直掉，沿路一直掉。你知道吗？我总不能让我上学的时候书包空空的啊，所以我只好走回去，一样一样把我的书啊、铅笔啊、彩色铅笔啊、橡皮擦呀、啊、尺啊，只好一个一个把它捡回来啊。嗯，我想想看还有什么理由啊。老师，老师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最害怕迟到了，真的真的，可是你知道我来学校那个路好像迷宫一样，我走着走着啊，我就迷路了，我就找不到路了啊。唉，我想了这么多理由，小朋友，老师才会相信哪一个呢？怎么办？唉，叩叩叩，小猪鼓起了勇气，敲了教室的门。老师说，你怎么迟到啦？ 老师，我对不起，我起晚了，我睡过头了。 老师说， 下次你要注意哦，赶快坐进来上课吧。唉，小猪心想，啊、哦，好险好险，原来诚实才是最好的理由啊。有没有很可爱的小猪啊？这个小猪的理由有没有超级无敌可爱啦？有时候啊，我们做错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好紧张好紧张，我们就会想说，嗯，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找理由？对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想很多的借口？可是其实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，其实诚实就是我们最好的解释，懂了吗？只要我们诚实，愿意去面对我们做的事情，相信这样子的我们才是最快乐的哟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，那要准备乖乖睡觉咯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晚安，拜拜。